然全能的爱豆，你动不动心，阳光又勇敢，最准确的 vibe， chocolate chocolate 我的最爱，做我的朋友，让我真诚的对待，多大的困难你背后都会有我在。